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头先讲到边度啊？阿龙啊嘛，讲 留岛不留人， 留岛不留人就系、是、其实而家嗰啲啊，叫做系小粉红啦，嗰啲叫做系大陆嘅留学生出到去，即系因为受咗党嘅即系叫做系动员啦，咁就见到香港嘅学生去到边度咧，就即系呢一个咧，就 追击到边度， 追击到边度咁样样。 嗱，留岛不留人咧，亦都同我嘅观察咧系吻合。 咁呢个 就系老共。喺点样睇香港嚟讲、啊，我真系要香港啫，我唔系要一个香港人。 嗯 嗯， 因为点解咧？香港嘅价值在于咩？我哋有一个法治嘅制度，我有一个吸引外国嘅投资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中介点、啊、或者 gateway 咁样吓 ，to China。 嗱，讲到咁讲啦，但系你咁样谂咧，就即系共产党咁样谂就系其实就太过肤浅啦。 唔系咯，你俾我解释下佢个套路先。佢唔係膚淺，佢點解會繼續係挑引我哋啲群眾，或者係寸步不讓？第一，令到好多人咧係死心， 嗯、 走咗去。OK， 咁跟住佢再攝佢嗰啲人入嚟， 人口換血啊嘛， 大換血嘅計劃。 係啊， 因為點解咧？嗱，過去我哋喺度即係講緊嗰啲150人家庭團聚嗰扎咧，就係好低端人口嚟噶嘛。大部分可能係即係娶咗個老婆喺大陸，係嘛，或者係嗰啲細路咁，係完全即係冇乜生產能力嘅。但係如果我哋嗰扎中產或者我哋嗰扎專業嘅人咧，覺得心死嘅話咧，喺老共嘅角度嚟講，你話20年前、30年前咧，可能冇乜所謂，唔係係好緊要。而家咧，佢覺得冇乜所謂。你走咪走咯，我揾人攝你咯，我揾人攝咗你哋嗰啲位咪得咯，咁我就可以既要香港，亦都可以要埋香港人嘛。點解留到不留人嘅意思就係咁解？因為證明咧，點解一路以嚟佢一路都唔敢出解放軍去平亂一樣啫嘛。喺成個過程裏面，你試下回想一下18號之前嗰個光景，係嘛？不斷有人喺度恐嚇我哋噶。即係叫我哋18號嗰時候，唔好去玩到咁盡噶，甚至乎我哋變成大家都好一致地希望係和理非噶嘛，最後結果即係勇武派係走曬噶嘛。其實佢係要製造咁樣嘅效果出嚟喎，某程度上，你同意又好，唔同意都好。嗱，你諗下嗰啲假消息話，有啲紅衣人會落嚟香港，OK 同你打和，跟住喺全球所有嘅示威裏面，大家係。对峙嘅，有追击嘅 ，OK， 跟住咧就话俾你听，解放军已经准备啦，仲系透过 Donald Trump 讲、哦，你谂下我哋最初去评论呢样嘢嘅时候，我哋话佢先系漏俾 Bloomberg 噶嘛，咁、 哦、 跟住咧就系影佢哋喺个深圳嗰个唔知乜鬼球场嗰度有好多 春茧，春茧体育馆 个体育馆度啊嘛，系咪喺度吓你哋啊嘛，即系民工武吓嚟噶噃。 818萬，然后再喺吐露港嗰度就令就成部水炮车漏水啊嘛，跟住啲染料就染蓝咗成个吐露港公路嘛。 跟住你諗下水炮车就喺18号之前嗰个礼拜开始叫啲立法会议员去睇啊嘛。 嗯。 喂，佢所有嘅动作其实都要话俾你听，知道你 book 咗18号呢有个大游行去全面反击嘅时候，佢而家咪嚟空你囉。喂，但系老实讲，出解放军使乜再做啲咁嘅手脚啊？因为开始香港人系会信嘅原因就系因为你透过 Donald Trump 啊，系咪？我都觉得嗰阵时候都觉得奇怪，你透过 Donald Trump 好似同佢夹咗计咁啊！大佬喺度一齐嚟轰我哋、啊。 其实香港人老早已经知道共产党系出咗解放军，不过啲解放军混咗入香港警察嗰度啊嘛。即系记唔记得？即系722啲人话搞啊何君尧个荃湾 office 嗰一日就有个警察走过嚟乜统志文啊嘛， 我唔信嘅呢、這个， 嗯、 我唔信嘅呢、這个亦都系我嚟吓你嘅一个方法， 嗰、那个叫做系， 我觉得嗰个系，因为我第一我冇你冇证据否定你嘅讲法，亦都冇证据， 唔系啊，有片噶， 唔系嗰个系大报， 我哋成日都玩统志文噶啦，走啦咁样。 嗰、那個係大埔超級城， 大埔超級城嚟嗰度， 大埔超級城 啦、啊，俾個管理員擋住佢啊嘛，嗰對我睇咗， 唔係佢就咁樣嘅，因為其實啊，我聽邊個啊林彦邦咧，佢講，咁其實佢就話啦，佢又覺得應該聽落應該叫做早 check 拉嗰條友講，咁呢個就可能係啦，因為其實佢就話戴咗豬嘴咧，把聲就唔同咗少少嘅，咁、哦、但係就有亦都其實呢個唔係話好有好多地方， 唔係我都想自己去相信呢樣嘢嘅，我有少少主觀。期望同阿龙嘅一样，我要 clarify 先咧，就系、是，因为喺我哋认识嘅警察里边 ，OK， 由皇家香港警察到而家特区政府嘅公安，唔系咁嘅人嚟噶，唔系咁样对付我哋嘅示威者咁。喺过往嘅经验里边、 嗯， 突然之间变咗咁勇武嘅，系咪真系内地嘅武警即系涉咗入嚟啊？ 系 系咯， 唔系我哋系有咁嘅期望噶，即系。诶、哎，嗰啲始终都系我哋香港人嘅。 唔系最重要系卢伟聪或者之后嗰啲咁样嘅警察嘅记者招待会，都喺度好暧昧咁样话，我哋会必要时委任啲外援噶嘛。 其实呢啲咁样嘅外援警察咧，唔系话就系嗰段片，其实好多嘅。即系譬如咧，喺黄埔花园嗰边有个差佬咧，就系话。我哋懷疑呢度有非法集會咁樣樣，佢講啲廣東話係好唔正㗎，然之後同佢點嗰啲街坊 移民咧， 同佢講警例咧係乜 Q 都唔識㗎，係戇鳩鳩咁樣樣㗎。 普通差佬點會識熟警例㗎、啊，大佬？如果我幫你反咬，不過呢、啊這個我覺得唔重要嘅。但係我覺得成個計劃喺十八號之前咧就係兇我哋，咁、所以我預計咧，我哋而家準備31號再嚟一次遊行啊嘛。 831就啱啱 跟住落嚟咧， 正呢一个礼拜日礼拜六嘅， 跟住落嚟咧，我估佢咧都会继续系咁样玩呢个民工无限。 嗯， 你睇下过去嗰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日子里边，即系喺度扫嗰啲嘅大企业、嗯，甚至乎逼嗰啲友仔辞职，或者系直情系炒个鱿鱼嘅话、其实佢系制造紧一个白色恐怖嘅气氛噶嘛。呢、這个气氛系令到大家人人自危、但系睇到今次香港人。是全面同你反撲。 嗯。 喂这个仲是香港嚟嘅。喂有乜理由因为我的政治立场你唔做我生意㗎。嗯。係咪或者係你唔请我㗎我同埋我係做緊喎。係咪先咁当然呢佢个讲法就好似梁振英咁佢 list 咗一堆黄絲嘅名单嘅铺头或者係咩出嚟。喂你係咪想做到咁先你係咪想咁玩呢样嘢先 啊。唔系梁振英咧，好捻可耻嘅呢个仆街系，佢而家仲够胆死啦。 咁你咪同我哋斗嚟咯。 佢而家仲 老实讲、我哋喺个过程里边，即系包括即系保抗力在内啦，嗰啲咁样，喂，我哋系撑紧墙，我哋系撑墙啫。或者我唔再食吉野家，系咪啊？我净系食 Pizza Hut 咁。你玩呢样嘢啊嘛，咁我咪同你玩呢样嘢咯。喂，但系嗰啲商业或者嗰啲企业都好，其实佢好清楚一个样嘢就系、是，喂，我系赚紧香港人嘅钱啊嘛。 嗯哼 喂，我要回应香港人嘅诉求噶嘛？ 嗯、 喂，咁呢个好自然噶、哦。喂，同你透过成个国家机器嚟打压我哋，呢、这个系鸡蛋同高墙之间嘅分别。好啦，你玩惩罚啊嘛，咁我哋咪玩滥炒咯。 嗯， 喂，所以对勇武派嚟讲，佢继续唔完呢一场运动，某程度上对佢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嚟噶。 嗯， 即系我讲咗好多次，我哋输5蚊，你一个富豪输5亿啊！你点同我哋斗啊？系咪？我哋烂命一条，你搞到我哋 no stick in the society 啊嘛！ 啊， 我哋都 no stick 噶啦，而家 咁啊，其实而家咧就首先啦，即、就、系、是、你净系讲啦，你香港同埋深圳啦，其实你知唔知系香港人啦？如果你话翻大陆咧，即系翻深圳咧，消费量系多过深圳人流嚟香港嘅，其实系 系嘛？ 梗系啦，嗱，你而家你咁样恐吓香港人啊嘛，即系日日咁走上去，你话你两个 check 一个啊嘛，啲手机系。你扑街成咁啊嘛，咁你咁咪想，咁我咪霸去深圳咯。 差佬俾个贴士嚟噶啦，差佬就话我哋绝对没有，系、将个名单系交上去，系呃人嘅。 啊，佢咁讲啫， 佢话俾你听系有啦，系、做咗啦。因为有一个好似系网上睇到，好似唔知系咪学民思潮嘅、起码跟去学民思潮去6月10号、6月9号、10号嘅凌晨嘅时候。在灣仔警署門口嗰幾百人咪全部抄曬身份證嘅， 係啊， 佢咪全部將啲名單拎曬翻俾大陸。 係啊， 你試下啦，嗱佢又唔敢，真係叫我哋送終，或者唔敢揀老屈嗰啲嘢。 但係呢啲咁嘅資訊咧，其實已經 share 咗噶啦，其實係呢啲咁嘅名單 share 咗啦，就好簡單啫嘛。喂，點解澳門成日都禁我哋啲人過去啫？ 係咪？如果唔係你差佬，你啲黑警，你俾個名單落去嘅話，人哋點識撳啊？ 唔係，同埋有一樣嘢呢，我唔知我喺呢個節目有冇提過就係，其實老共嘅統戰工作呢，尤其是喺97年之前準備回收香港嘅時候呢，其實主力係做兩批人，就是黑社會同埋差佬。所以好肯定佢哋而家成班嘅武裝力量嘅高層好可能係地下黨員。我甚至乎九成九佢哋包咗係地下黨員。喂，好簡單咋嘛，我梗係唔會 officially send 張名單過去啦。咁大家龍呢，我自己有嘅，咁你 send 我唔阻止你，而家你有個名單喺度㗎嘛。我哋今日拉咗咩人， 即係好似秃鹰嗰啲咪係囉。 喂，其實佢而家係恐嚇緊香港人。你反送中啦，係咪？你咁討厭我老共㗎嘛，咁你返上嚟托呀，你上嚟啦，我玩你。起碼玩你十幾個鐘。 即係補充少少啊！你講緊回歸之前，即係真係老共主要籠絡嘅咧，應該係話香港嘅武裝力量同埋黑社會。咩叫武裝力量呢？就是、包括呢個海關、入境同埋差佬。如果唔係，點解你見到啊？ 包括啦， 係啊，回歸 紀律部隊咧， 係啊，回歸打後第一， 除咗消防啦， 第一個能夠成為保安局局長嗰個叫葉劉淑儀，佢仲可以大大聲聲咁樣講，當年點解劉慧卿去唔到澳門，係因為呢個港澳一齊 share 一張不受歡迎名單啊嘛。 佢一定有呢一份不受歡迎名單嘅，係咪？喂，你睇英國領事館嗰、那個，好明顯係懲罰佢嘅啦。OK， 喂，香港叫雞冇事㗎，係 嘛？個 Simon Chan 係嘛？ 香港叫雞冇事㗎係嘛？唔需要行政扣留十四日㗎係嘛？我當你唔係，好啦，我當你係先。OK， 喂，高鐵叫到雞嘅咩？原來？ 系啊，呢个就系问题咯。屌， 喂，你梗系， 除非你话即系你， 喂，你梗系当场捕获佢啦。 啊，你唔好讲嗱高铁咧，因为其实而家咧请嗰啲姐姐咧，其实好靓女嘅，好似话啊，即系其实原来佢哋嗰个人工咧就系同呢一个空姐睇齐嘅。咁我唔知佢有冇做呢啲嘢啦。如果除非你话嗰啲高铁姐姐 买外卖， 都做埋呢啲咁嘅嘢嘅话， 如果你要有说服力嘅话。一定是人赃并获。 咁梗系啦，你捉奸在床嘛，你等于何伟图咁样， 你咪铺晒啲相出嚟咯。 你咪铺晒啲相出嚟咯。喂，嗱，你唔好咁讲啊。嗱，你讲讲下啦，佢可能听日补翻张噶啦。 唔系好容易补， 系梗 系好容易补。 吓， 唔系我而家就打定啊。 吓， 系咪？佢学我哋嘅咋，佢食板支牙膏噶。 咪就系咯，嗱，佢而家 你话唔系叫鸡嘛？ 唉，原本我都唔想铺噶啦。呢班友系咁俾压力俾国家，系咁抹黑国家，咁咪影翻张俾你睇咯。喂，大佬啊， 同埋你个镜头可以较低噶嘛？系嘛，应该。 梗系啦， 你熟影相啊， 你坦白讲，喂，你连即系呢个电视认罪你都够胆死做啦，更何况呢啲咁嘅嘢？所以你一讲乜都冇人信嘅，你而家系。 咩？点解咧？嗱，你睇佢我都识嗰啲人咧，系上去俾佢扣。你谂下，其实佢已经系好严重噶啦，已经系嘛？你以为你咁多人上去啊嘛？英國領事館嗰、那個，其實佢想做一樣嘢係乜嘢咧？因為佢最驚你香港人咧，其實而家係輸出革命， 咪就係啦嘛。嗱，呢個就等於咧，嗱八一八咧有個大陸佬咧，你個大陸律師啊嚟咗香港噶，咁佢就話咧，因為佢話睇微信、微博嗰啲咧，就抹黑得香港人好犀利嘅，咁啊好多人咧，即係有好多即係憎係煽動憎恨香港嘅 hate speech 出現嘅，咁就係話佢專登睇下究竟係咪嗰回事，咁佢好有心、哦，禮拜六佢去咗個撐警集會，跟住禮拜日咧就去咗八一八，係嘛？嗰、那個大陸律師咧，咁然之後咧，因為佢啊做埋直播啊， 即係喺法庭審訊咁、哦，即係聽下辯方同埋控方嘅陳詞咯。 嗱，嗰、那個胡鬚仔嚟嗰個係，因為佢話考咗三年律師咧，先至係考到上去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呢三日咧，咁就冇咗，咁啊真系，你话我值唔值得？ 所以我觉得老共嘅考量咧，即系佢要制造香港人同内地人或者大陆人嗰个矛盾。 要噶，佢系要咁样做。 佢系要不断咁做，因为点解咧？你 佢惊你连线啊？ 因为你香港喺呢一次嘅运动里边咧，系震撼全世界。 系啊， 系成为对抗中共喺全世界第一前线啊！喂，如果我哋能够将呢一个运动真正系能够成功嘅话咧？其实系共产党要落台。 如果佢唔， 我哋真正能够真系可以赢到呢场运动嘅，其实香港系要落实民主化噶嘛。而关键喺边度咧？咪就大陆。 嗱，坦白讲啊，如果佢唔煽动中港矛盾、中港仇恨呢个防火墙嘅话咧，你令到中港连线啦，其实共产党系即刻玩完嘅。佢知道香港发生咩事嘅话咧，系即刻玩完。 因为点解咧？我 第三次喺呢個節目裏面講咧，佢打我哋嗰三樣嘢咧，其實內地人係 buy 嘅。OK， 其實就主調就一個民族主義。OK， 勾結外國勢力、 恐怖主義、港獨、暴力啦， 跟住就恐怖主義，即係玩暴力。OK， 其實佢呢啲咁嘅套路，無論喺西藏同埋新疆都用過噶嘛。係 啊， 無往而不利噶嘛。點解你對住香港人硬係呢幾呢條招數係唔得咧？咁樣，喂，第一，香港呢一個嘅地方係唔受你所謂嘅網絡嘅控制嘅地方嚟噶嘛？我哋有 Facebook， 我哋有 Telegram， 資訊自由， 我哋有 Twitter 噶嘛？ 嗯， 喂，你點可能係 block 曬我哋所有嘅嘢？大佬而家係人人都有部相機喺度。嗯，你點走甩啦？所以佢嘅部署就係點咧？喺我哋嗰陣時候和李飛嗰個運動裏面，即係同嗰個白有爭議嘅時候咧，就係要鋪上去嘅。開始將呢啲片段發，甚至乎《環球時報》嗰個記者咧，特登喺度煽動我哋打佢嗰個咧，即係扭抽嗰個咧。其實佢都係要製造呢個咁嘅形象咧，令到佢嗰套說辭關於港獨啊。勾结外国势力啊，甚至乎是仇恨这个的内地人，加剧这个内地人和香港人的矛盾呢，是奏效的。 嗯， 所以其实我们要小心的。 嗯， 喂，虽然刚才 Anthony 你讲说在外国，加拿大又好，美国又好，那些这样的富二代又好啊，拍晒那些法拉利来走去撑老共场，在那里骂我们香港人，是有动员的成分。但问题你要动员得到，除了给钱之外。你都要灌輸佢呢套意識噶嘛？ 仲有嗰個 咁，佢哋梗係真心信啦、啊。你諗下嗰班咁嘅揸法拉利嘅大學生，喂，都俾人起咗底啦。大陸人自己都咩山東副省長個孫女啊嘛？喂，大佬， 即係貪污得好緊要。 第一樣嘢係 你揸到法拉利，喂，法拉利如果喺香港買，起碼都百幾二百萬銀幣，二手可能平啲。系嘛？如果新車起碼200万，你邊度揾咁多錢翻嚟？ 好啊，新噶嗰啲。 喂，嗰啲省長幾千蚊人工喎，少我哋幾倍噶噃。本來人工應該係點解有個法拉利可以衝出嚟嗰啲？ 而家咧，你大陸咧就其實係好禁止啦，即係其實一啲叫做係同情香港人啦，即係或者係支持香港嘅言論，即係譬如最近有個叫徐曉東啦，係嘛？嗱，我哋去到嗰啲徐曉東就係嗰陣時咩喺大陸做係、 啊、 做即係打假嘅，即係打假嘅格鬥狂人嚟嘅。 嚇、啊，同 咁有佢就即係以前佢就即係同佢對手又好搞笑嘅，即係有好多咧就 咏春大師 係啊，嗰啲咩咏春大師啊、 太極啊。 太极啊，嗰啲咧又话即系话打到你内伤咋，系嘛？你唔知啊。咁但系佢即系次次咧同呢啲友打完之后咧，就揭破佢哋自己本身嘅假面目。嗱，佢而家最近咪出咗 post， 佢话中国呢个香港系中国东方之珠，系嘛？咁即系其实佢就喂，其实香港系一家人嚟嘅，就应该咧，即系佢话撑香港啊呢咁嘅嘢。其实佢讲完呢啲嘢，咪就系俾人哋搞咯，系嘛？即系同嗰个大陆律师一样嘅咋，其实系。同大陸老師一樣嘅咋，即係你稍為有啲人咧，真係講人話，同情香港咧，講真心説話咧，佢就會面對後果㗎啦。呢啲人係嘛嗱，即係呢個就係共產黨之惡毒咯。而林鄭亦都係做緊呢樣，因為林鄭 day one 做呢樣嘢啊。你記唔記得6月9日嗰晚，佢自己就話啊嘛，喂呢一、這個其實呢、這個暴動係佢講出嚟，因為然之後俾人哋俾另一踢爆 暴力， 係 佢6月9日嘅10日嗰日咧開始講。讲暴力，跟住暴动咧就系12日， 系啦， 嗯， 然之后01就话佢原来佢自己喺行政会议嗰度讲啊，呢一个系有颜色革命啊嘛，系佢低温佢自己煽动出名呢、这个八婆系， 卢伟聪都系咁同啲下属讲，话呢 系啊 颜色革命 啊，啱啊，唔系所以呢个死扑街呢个林郑月娥，你有乜资格喺度搭建乜嘢沟通平台啊？你个八婆， 唔系所以我觉得到今日咧，我都唔系好明白一样嘢就系、是、咧。即系呢个 Financial Times 或者系好多份嘅外国传媒不断喺度提醒我哋嘅就系，佢话你6月9日100万人出嚟游行，你都唔让步， 嗯， 你反而喺6月12日我哋包围立法会嘅时候，因为有少部分人系使用武力嘅时候，警察亦都系使用武力嘅时候，所谓嘅暴力咧，你就让步咧， 嗯， 喂，其实呢个系 set 咗一个好坏、好坏、好坏嘅 example 嘅喎。就话以后我哋要咁样嘅方法先逼到你咧，系 back down 嘅。喂，所以后期点解我哋和理非嘅人会咁容忍呢一啲所谓嘅暴力喺每一场每个礼拜发生嘅嘢喺度咧？就话我哋冇办法啦嘛。喂，系你逼到我哋和平抗争系冇用噶嘛？ 喂，跟住就算十八号完咗之后，你都系要做咁嘅势噶。而家你静落嚟啦，咁我同你倾。 嗯， 喂，你真系好似我哋唔想我哋静咁，唔想我哋用和平嘅方法。其实佢由头到尾，我而家开始怀疑，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咧，就系呢个系一个佢嘅 plot 嚟嘅。佢要不断 provoke 我哋，我哋开始 settle down 噶啦，或者我哋用你嘅 term 就系 die down 噶啦。 嗯， 系嘛？死唔让步，跟住不断挑衅我哋，等我哋继续去，去嘅嘢就系全部系同你即系搲烂块面嗰种，用暴力嘅手段。 嗯。 喂，咁佢开始佢制造呢一个嘅成个气氛嘅时候咧，咪迈向呢样嘢咯。嗱，一方面你可以话佢希望民意逆转，但系逆转唔到噶啦。希望翻盤，但系佢起碼就到兩個客觀嘅效果。我後尾時候諗，第一佢鞏固翻佢班藍絲嘅群眾，因為佢不斷 loop 我哋啲片啊嘛，係嘛？點樣搞個阿伯啊？點樣阻人哋上飛機啊？點樣阻住人翻工搭地鐵啦、啊？係咁 loop 呢啲嘢咯，打爛個的士啊，係嘛？燒警署門口啊！佢咪不斷 loop 緊呢啲嘢。 咪何君瑤嗰個口號咪最重咯，拒絕攬炒嘛，拒絕同你班黃絲攬炒嘛。 跟住就係令到內地嘅人同我哋切割。 嗯， 因為嗰班友仔完全俾佢控制成個傳媒啊嘛。 嗯， 喂，咁一方面佢 hold 住香港、 嗯、 ，hold 住香港嘅意思就係我只係要你香港啫，我唔要你香港人。咁你繼續失望啦，你繼續心灰意冷，你咪走咯。系嘛？喂，建制派成日都讲噶啦，你咁唔中意，你咪走咯。好，最好你走。你走嘅话，我同你填晒嗰啲人落去。而家我大把都高端人口嘅人落嚟喺上海， 系嘛？贵派啊！ 大家都想揸住香港嘅身份证，起码去到百几个国家免签证嘅咁样。好啦，对内地人嚟讲，制造咗个效应就系、是，喂，香港人咁契弟噶，勾结外国势力噶，收钱噶，跟住玩港独噶，咁我唔跟你咯。因为点解我后期喺度谂？对大陆人嚟讲，由头到尾喺过去嗰三四十年啊，唔系仅讲近年啊，系好 appreciate 香港人。喺成个改革开放过程里边 ，OK， 佢硬系觉得香港人系高人一等嘅吓，呢、啊、班人接受咗西方嘅文化，甚至乎系推动我哋即系中国经济改革嘅好重要嘅动力。但系近呢几年，你发觉，喂，佢哋第一变咗暴发户啦，香港人 so what 啫？喂，你靠我。如果唔係你本會一年嘅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係$50,000啊，係咪？你唔係靠我，你一路食我油水啫嘛，香港人。 係啊， 所以佢要製造呢個咁嘅形象，不斷喺度醜化香港人，亦都令到唔需要讓步，令到你哋灰心失望，你搞啦，你繼續啦。我唔理你噶咁样， 咪、那个问题系在于，因为习近平佢上台喺三中全会嗰度，佢交唔到经济嘅成绩表，所以佢要交另一张成绩表，嗰张叫打港独啊嘛，打港独嗰张成绩表，佢首先就系要 claim 自己平定雨伞革命嘅，唔系雨伞运动嘅嗰个功劳，然后要再将个功劳延伸落去啊嘛，所以喂你林郑月娥当日俾阿麦美娟扫完之后，你发觉佢再讲嘅，喂大佬，如果你即系习主席你唔中意嘅话，咁我咪即系走落嚟啦。咁而家佢系将即系林郑月娥将自己变成打港独先锋啊，咁所以你习近平焗住要同林郑月娥捆绑埋一齐，咪要不断咁 provoke， 不断咁样令到即系林郑月娥好似有嘢做咁样咯。 我思考一下你呢一个嘅方向先，我可能有啲唔同意， 嗯、 即系究竟习近平系咪真系咁谂咧？ 唔系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即 下一节翻嚟讲个意思系 好啊。 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